烟尾市同埋雾岛市管理交通嘅地方政府职员，事后相继确诊，佢哋当值嘅时候有佩戴口罩。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前面更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日开始，逢星期1至5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到2000靓歌再重聚啦！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当然。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就会重聚啦，而且在歌唱界里面呢，重聚很重要，因为第一可以继续唱歌给很多乐迷听啦。那么上一次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呢，本来约好了呢，咦，你有一个跟歌迷的重聚的聚会，即是演唱会啦，但是呢突然间发生一件事呢，就叫疫情。哇，即系讲起上嚟，即系年几之前嘅事啦，系咪啊？莫玉秋，你好， 你好 ，Albert， 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阿 Jo 莫玉秋， 多谢， 因为佢已经唔系即系新嚟我哋呢度啦，一位我哋嘅好朋友吓，即系唔需要带手信嚟嘅，因为佢嗰啲手信咧已经好丰富，每一次咧，我觉得哇，呢啲系咪喺 在上海买回来的。又或者是找回那些很经典的那些在上海都有的。是有些很鬼死经典的 shop, 很正 的, 很正的，有些好似很旧的东西，但当然是新的。是但是呢就是味道啊这样都好。那你的歌呢，我又觉得是 好像是这样。虽然是很旧歌，但是历久常新。 嗯， 现在又重新呢是一份好好的礼物。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 是 就是想去上海一次，但不知道何时可以去。 哦，即是 即是好耐冇去了， 好耐冇去，冇得去啦，就嚟噶啦，就嚟噶啦， 应该得噶啦， 忍耐一阵。 系， 我觉得嘅几个月嘅事啦， 希望系啦， 咁但系唔紧要，去唔到上海咧，我哋今日有好多呢啲即系当日嘅情怀。 我想食翻个上海汤面。 系啦，香港都唔错啊。系，我自细到大。我少年时代我成日喺尖沙咀食上海面嘅。 嗯，你知上海粗炒。 係啦，因为上海粗炒啊，即係嗰啲上海铺呢传统呢全部喺晒尖沙咀。 係 我就食好多嘅。咁即係为食㗎嘛，食过。咁，但係今日呢我都继续为食。就是将呢啲上海风，其实所谓上海唔系唱上海话， 系我都希望我识讲上海话，不过就真系唔识。 我好欣赏嘅，吓好好听噶， 但系真系唔知佢讲乜，但系就 好有味道。 嗯，系啊，似唔似嗌交啊？ 系有少啲女士嘅，即系可能我听亲上海话多数睇戏啦， 系 听 即系两三句潘迪华， 听阿潘迪华喺度讲啊咁样，咁啊好有上海风情。咁当然啦，当年嘅上海。当年的夜上海十里洋场将当年那些歌呢全部录低晒。我相信那阵那些歌一路带到来香港呢真是以百计下。 是啊，真是好多好多。咁，但是真是真正是听过呢，我哋听得好少好少。 都唔少啦，今日呢起码仰慕毓秋呢演绎即是廿隻以上咧，不如即系求其拍个心口希望 唱唔晒嘅， 唱唔晒。不过咧，嗰种情怀真系，哎呀呢只好听，哎呀呢只又好耐冇听。好，我哋不如而家就开始夜上海啦。 好啊， 好啊，我哋翻去十里洋场嘅，所以而家未去得，好快就会到嘅上海滩， 夜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忽天忽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沉沦，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忽天忽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转动的沉沦，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呢夜上海咧，已經係風行咗超過半個世紀有多。 係啊， 應該係40年代嘅歌嚟嘅。 差唔多， 差唔多，40年一減一減先。哇！如果以你70年，唔出奇啊。咁但係呢啲咧，即係呢啲歌永遠都唔會消失嘅。 其實好開心嘅，唱翻呢啲歌，即係你即刻成個片段嚇， 係啦， 影翻夜上海嗰啲即係燈紅酒綠啊，啲夜總會裏邊發生嘅事情。 逢係咧嗰啲電影成日出現嘅，哇！睇到我哋即係咦咁得意，即係由我哋細個睇《上海灘》，即係阿周潤發。嗰度咁嗰啲，當然都唔係即係好坦白講，唔係最豪華嘅佈景啦。咁但係而家越嚟越似嘅，有好多嗰啲大陸嘅電影咧，即係就算你有條啲講翻以前嗰個年代，即係《上海灘》啊，頭先我所講， 佢做翻 嗰、那個即係個即係《上海灘》嗰度咧，做翻嗰啲突然間有一場戲咧，去夜總會啊，咁都好犀利嘅。 啊，不過咧，我嗰一年咧就去上海咧，直情住喺和平飯店。 哦， 咁就未裝修嘅，而家裝修咗啦。咁嗰陣時未裝修咯，我就落翻去睇佢哋嗰個夜總會。 係啊， 真係好有上海啲，好有上海舊味。 仲有冇嗰對 band 喺度？ 有， 仲喺度彈緊 啦。嗰個係純粹係玩cello 啦、violin 啦、鋼琴。 你玩爵士啦， 係啦，全部係嗰啲 jazz， 好正，真係好正。 係啊，哇，咁啊！即係其實咧，我哋呢啲年代更加再後啲更加咧，就係話喺電影就見過啦，聽就聽過啦。咁但係咧就只不過可以憑呢啲歌咧 嚟記憶咯， 記憶啦，憑歌記憶啦。咁啊，所以特別中意聽呢啲歌，尤其是即係我就唱唔到呢啲歌，即係但係我自細到大都好欣賞，即係呢個年代嘅即係出嚟嘅歌，即係譬如作曲啦， 嚇， 譬如姚文啊佢哋嗰啲，哇，真係～点会作得咁好？ 你唔系唱唔到，你系唔肯唱。 唔系，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咧，即系你就算你揾个老师教你唱晒啲国语啦，咁但系硬系唔知点解。我真系好想问你，嗰啲味道喺边度嚟？ 我都唔知 道。系啦， 我唔知咩味啊。不过即系只系一 系啦。譬如我听嘅，即系我好明显，以前我少年时代都已经可能喺TVB 咁啊，即系会撞到啊即系静婷啫，咁先算啦。 系， 咁佢就有成日现场唱噶嘛 ，EYT 啊咁样。 系， 哇！我话呢啲，尤其是唱一唱清啲古典嗰啲咧，哇！呢啲咩味道？即系嗰啲咬嗰啲吐字啊嗰啲咯，冇办法，即系喺第二啲国语时代曲嘅嗰度听到嘅。听 嗰时都系即系年青啊。咁你听到呢啲歌，你觉唔觉得即系等于以前咧有班年青人听到？我哋呢啲歌咧，佢咁老土啊！即系会唔会咁谂 啊？我啱调转，我自然系敬重欣赏，因为好坦白讲，我细个咧，我就唔系听翻即系嗰阵流行紧嗰啲歌嘅，即系譬如我哋嗰阵流行咧，譬如你70年代初或者甚至60年代尾嘅时候，咁我哋咪 已经台湾歌入咗嚟噶啦， 开始慢慢入，但系我就并不特別欣賞台灣歌嘅，咁我就突然間發覺咗咧，有呢啲譬如話頭先即係夜上海年代嗰啲七大歌星，哇！嗰啲你就算聽周旋，周旋把聲咁得意嘅 嚇，咁樣嘅，即係係 啦，係啦。咁同埋我又聽到姚莉啊、李香蘭啊、吳鶯鶯啊嗰啲，即係嗰啲味道咧，就好似係嗰啲留聲機刮出嚟咁樣啦。 你冇人翻翻做係咁噶， 咪因為錄音係。是落即是未先進嘛。 是他们所谓的錄那些粗文碟呢是 啦 搞那些呢 是啊最初的时候直情一路錄一路即不是錄音但前一路咁刮落去添即是很久之前。但是后来呢 ,78 轉唱片呢我就在入了电台之后呢就可以借嘛。咁攞嚟聽下，哇！78轉嗰啲唱片，即係好厚嗰啲咧。咁就係嗰啲啦，即係以前上海時代40-50年代嗰啲唱片嚟。 但 係 你有冇 喺當年百代出嘅 西方嗰邊咧？嗰啲聲又 好啲 嘅咧？ 好啲。但係咧，其實我頭先講嗰啲周傳啊、吳鶯鶯、白光啊嗰啲咧，已經係全中國唯一噶啦。唯一因为即系得一间唱片公司啫嘛， 百代 就系百代啫嘛，喺40年代已经喺上海开咗啦， 系 国际公司，系英国公司， 囊括晒所有啲歌星啦。嗰阵时， 嗰七大歌星有李香兰啊，咁龚秋霞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噶啦，冇其他唱片公司。咁但系其实嗰个技术就喺外国嚟嘅， 系啦， 因为我哋中国边有唱片公司， 但系其实已经好叻噶啦， 最靓噶啦。咁所以而家听翻咧，调翻转啦，我哋而家个高清得犀利啦，全部 digital。但係你想找返嗰啲味道呢 想做都做 唔到。唔該你聽返嗰啲。同埋你聽得到呢 即如果你越是做音乐人，或者我在这些行嗰度咁耐啦，你听嗰啲录音，同埋听埋嗰啲 band 啊，乔，喂，即系好贵。你前各你一听就知道佢哋一齐唱一齐录，成份人同步嘅。如果一弹错一粒音咧，哦， 全部由头开始过。 NG 系噶，系咁啊。即系， 但如果佢系计时间咧，发达噶，一路计钱噶。 唔知啊，唔知佢点计。如果逐只歌计系惨啲， 系啊。 不过咧，即系如果呢啲倾咧，可以同阿莫玉秋咧，可以即系凭歌记忆啊。 系啊， 一路你每唱一只，可能你都有个古仔，或者你 都有 嘅。学噶， 其实谂翻啲嘢都好好得意嘅，好多时。因为 系咯，系咯，你净系讲呢个歌原本系边个唱，嗰、那个歌手系点样，咩风格， 系 啊，佢嘅历程系点，咁即系。呢啲都系一门音乐史上面嘅学问嚟嘅，我觉得应该要喺即系研究啊，或者系保育啊方面。 即系唔好话净系唱只歌，而唔知只歌喺边度嚟，边个作，边个系嘛？ 又嗰句啦， 识多啲。 我最兴讲嗰句靓歌保育啦， 系 跟住咧就可以今天晚上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就请阿莫玉秋咧。我哋保育咗呢啲歌之余咧，就将佢活化，活化啫。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系噶，任何唔同嘅风格加落去，好听就得。 你话保育，即系叫我即系一个老人家开始教下啲后生嘅。 唔系，就系咁啦，就系咁。即系唔系，其实将只歌保育。 哦。 然后咧，我意思即系保育，点样可以保育咧？就唔系摆喺度，或者喺博物馆，喂，搵个胶纸封住佢， 要活用。 活用，然后咧，即系你今晚现场唱咧，已经系，或者你平时去开演唱会都系唱呢一类啲歌啦。系咪啊？ 即系今晚呢啲歌咧，已经系好耐冇唱噶啦。我专登带上嚟， 但系就喺演唱会都会唱呢一类嘅歌。 以前嘅演唱会有 系啦， 吓，因为我一路唱啲新啲我未唱过嗰啲歌。 咁我觉得呢啲嘅情怀咧，真系难能可贵。咁所以请阿莫玉秋咧，今日我睇头先同你倾嘅歌单里边都有好多呢一类嘅， 系啊， 嘅歌曲真系好听嘅。因为我哋而家重新演绎咧，肯定就系将佢再发扬光大，再多啲其他人可以 尽我所能 欣赏到。 尽我所能， 我哋跟住落嚟呢一首啦，当然系你头先我哋讲嗰种情怀就系重逢。 我真系一年重逢同你一次。 系啊，咁我最渴望咧就系、是。你可以同你啲歌迷盡快可以喺以前失落咗嘅、停咗嘅演唱會咧， 又真係好嘢喎！我有歌迷咧，今日唔知點解會揾翻我哋以前嗰三年咧。我今年上嚟第四年啦，三年裏面我同你影嘅相佢擺曬喺 Facebook 嗰度。 咦？係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原來每年一次。 係啊，差唔多呢啲時候咁樣。 今日又影啦，每年一次， 係咯， 真係我哋又重逢啦。 好啊！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年年为你呀留下春的诗，偏偏今宵皆成空。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你在另个梦中把我忘记，偏偏今宵又相逢，相逢又相逢，莫非是梦中梦，遗忘算是梦，人生本是个梦，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你在另个梦中把我忘记，偏偏今宵又相逢。 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你曾另个梦中把我忘记，偏偏今宵又相逢，相逢又相逢，莫非是梦中梦，遗忘算是梦，人生本是个梦，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你曾另个梦中把我忘记，偏偏今宵又相逢，偏偏今宵又相逢，偏偏今宵又相逢。 好多样嘢最好嘅，即系如果系中意嘅就重逢。譬如中意呢个歌，哎，今晚又可以喺二千靓歌听得到。 系啊， 突然间有一日黄小秋嘅演唱会又可以听得到现场，哇， 随时噶，呢啲有朋友点唱我都会唱噶。 系啊，因为呢啲歌咧实在即系作得太好， 好舒服。 如果冇鼓彩又系姚文 嘅，唔系， 唔系啊， 呢只作曲系一个叫庄宏， 我唔知边个，系但系姚莉唱噶嘛。 系啊， 系啊，我以为姚莉嘅歌大部分都系佢嘅歌，姚文作嘅。 其实咧，姚文咧好多特。即系别名嘅、 哦， 好似梅翁啊， 都系佢， 系系佢嚟噶。其实而家香港都好多噶，好、 哦、 多社曲嘅都系， 有好多名嘅，好多名都有，作词都系， 系 咁样吓。咁啊，睇下头先呢只重逢咧，就即系，就算你系一个好年轻嘅乐迷，或者系即系唔系呢个年代，未必听呢啲歌大。但你第一次听咧，你就觉得咦，好听嘅呢啲， 好似好熟口面， 系啦，好熟口面，但系佢又唔系，又唔似。絕對不會說即是抄襲哪一隻的， 其實都聽過幾十年， 很多歌可能為什麼會熟口面呢，很多歌借了他的歌的 技巧， 調回轉， 但你一聽到如果他轉了廣東詞、啊、你又覺得不知道哪隻歌有很熟口面、 啊、因為、所有作曲的人呢腦子裡面呢都是很多音樂在這 裡、啊、 然後呢就有時要作曲的時候呢就坐低，這些音符就自动弹出嚟，所以好可能咧系唔系刻意，系会有些少咦，好似好相熟，因为佢记忆里边就有呢啲吓，我自己都试过， 系啊， 咁所以一啲都唔出奇，不过呢个已经系讲紧可能四五十年代嘅歌嚟， 全部系以往嘅 以前 嘅歌， 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即系当年嘅上海七大歌后啦，头先有姚莉啦。不如整啲吴更音咧， 好啊好啊， 哇呢只就超经典，唔使介绍咁滞，个旋律一听咧就中熟， 系啦， 因为咧无数咁多版本，如果我哋广东嘅乐迷咧，咦，咪张德兰嗰只，冇错啦，原曲就系呢一首。 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人心远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谁又会回忆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肩合永相衬，风花雪月原是过一阵，月色蒙蒙，夜未尽舟走，好寂寞临近，坐上岸，灯光不明，伴我独坐孤苦伶。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 世上原是基层。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人隔千里，无音讯，雨打腰纹，终无凭，清明月带穿心，寄我偏执而为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重申，鉴于在影湾园第十一座录得带有 N501Y 和 E484K 变种病毒株的本地个案，而相关变种病毒株传染性较高，住户可能已经因为共用大厦公共设施而蒙受感染风险，强调要求无病征的住户接受强制检疫21日的安排是必不可少。中心形容这一次是疫情以来最大型的撤离行动。一名菲佣近日确诊新型肺炎，被验出带有 N501Y 和 E484K 变种病毒株，源头不明。他住在影湾园第十一座，当局早前安排全座所有的住户共1027人隔离检疫21日。一名57岁男子今日凌晨被发现在街上不省人事，被送往博爱医院，延至朝早离世。他离世前六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医管局的资料显示，那名男子患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肥胖，上个月26日曾经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一剂科兴疫苗，逗留中心观察期间无不适记录。卫生署话，截至下昼四点嘅过去24小时，接获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并冇提供临床证据显示系由疫苗引起，会按机制将个案交由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医管局亦都会向死因裁判官呈报呢一宗嘅个案。因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还押的陈志全透过屋企人发声明，宣布退党并辞去人民力量主席一职。声明说，陈志全不会参与任何游行、集会和示威等群众活动，将不再参与任何类型、界别和级别的选举，亦都不会协助进行选举活动。人民力量在社交专页说，收到陈志全的退党通知，并尊重和理解有关的决定，亦都已经接纳退党申请，又说感激他为民主发展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历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创有纪录以来最长的衰退期。随着出口和投资等环节渐趋改善，本港今年首季经济表现会有可观的增长，但承认受到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部分行业的经营仍然深受压力，令经济复苏的步伐出现不平衡的情况。 陈茂波在最新的网志说，政府消费开支增加 6%-10%， 能够抵消部分私人消费开支的萎缩，发挥逆周期支持作用。他希望透过预算案达至稳住民生、稳住经济。立法会通过财政预算案之后，包括为协助失业人士提出的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和电子消费券计划等的措施，会全速推进落实，让市民和企业早日受惠，缓减经济改善不平衡的部分压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脚下泥土可以捏成台上的杯杯碟碟， 不过从古代到今日，陶瓷远远不止是这样的。 其实传统的陶瓷很多都实用为主，即使是皇帝用的御窑，可能作装饰用的，但其实造型都是花瓶、大盘、等等。在陶瓷上面的装饰花纹很多都是要表达一些吉祥意义的。来到当代的陶艺就比较讲求创意和个人的表达，甚至是艺术家用创作去回应当代的社会，所以可以脱离实用性，甚至乎在造型或者表达上面都更加多元化和有创意的。 一新美术馆助理馆长颜宇玲介绍那时代香港当代陶艺展览，当中26位艺术家分别以一件古物启发当代创作，活化传统。 香港当代陶艺协会主席陈思光回应的古物是古董铺买的书形的春宫陶瓷盒，而他将瓷片做到好像古书、卷轴、甚至乎面母纸这样的造型。而另一位艺术家叫做陈怡晶，他回应的古物就是一个宋代的铁釉陶罐，令他联想起小时候在家那些红啡色的陶罐，因为在60年代塑胶还未流行的，都是用一些陶罐来装调味料，而他这件作品的釉色就是在上水找的一些泥土做出本土的特色。 那时代香港当代陶艺， 即日至7月10号， 香港九龙观塘海滨道165号 SML 大厦4楼 一新美术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奋起俾心机配合自己，成败永远笑眯眯，挫折与患难欢笑对，既忍不失的一笑，伤心使你惹负累，成就扑朔迷离，无法预期空怨对，情变幻，直至风雨泪。 一齐笑啊！一齐笑，一齐笑！哎，多谢晒德兰，张德兰嘅歌叫做《得失都一笑》。即是轻松愉快啦，面对困境，面对乜嘢都好啦，得失都一笑自知。点解要播呢只歌呢？点解要请阿德兰要同我哋一起笑呢？我哋都希望可以一路笑嘛，大家都笑到尾嘛。因为今日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就是每逢一年嘅五月呢，第一个礼拜日呢，就叫做咩呢？就叫做世界爱笑日啊，做、哦、啊， 即系一齐笑。 系啦，点解咧？就唔系啊，即系你都我谂你都以前喺睇过啲新闻啊咩咁啦。每年咧有点都会拍到啲人咧喺度聚埋一齐咧，一个 club 咁样咧，大笑，系咁笑，冇谓笑嘅，唔知笑咩 嘅，笑得多健康啲嘅。 原来咧真系诶，当系诶一个诶医病咁样嘅，系一个边个人诶谂起呢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印度嘅医生。咁、你知佢哋瑜伽好劲， 系啊。 咁佢哋呢就叫做咧系叫做大笑俱乐部里边咧嘅大笑瑜伽，即系原来咧即系将瑜伽同埋笑咧系混合咗，沟埋咗。咁当然咧谂都谂到咧就可以令个人开心啦，令到好多样嘢都可以咧，即系减压啊，甚至乎有人话，即系佢哋话，我可能都会得嘅，因为你开心咧，佢自然咧个人都会靓啲嘅。 系啊， 系啊，同埋咧就即系皮肤又会好啲嘅，因为你喐噶嘛。 系啊， 系咪你多啲运动噶嘛？ 会多啲皱纹。 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等于我成日都话俾人听，如果唱歌咧，你用啱嘅方法，成日即系可以用腹式呼吸啊，你会瘦嘅。 嗯， 啊，因为你根本喺度做紧腹肌嘅运动，即系同埋咧，即系成个人嗰个流通量啊，即系个畅顺嘅，即系抒发感情系好紧要。 咁不如我哋叫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笑啊！而家大笑几下， 系啦。如果你喺街就唔好揸紧车 ，OK？ 而家如果突然间笑咗人哋，要望一望你系咪傻噶？OK， 系啊，你而家弹嘅呢一只啊，系啊，边时？呢只咧系咪哈哈哈哈嗰只？系咪红中嗰只？红中嗰只叫做奇妙的约会， 系啦，系。 咦，嗱咁咪可以一堂噶咯，啊， 一个同学一只噶啦， 各位同学，诶，一只，咁咧，不如我哋揾一啲开心嘅歌啦。 OK， 啊，莫一秋，你嚟先啦，因为有一只歌咧系冇四十年代咁耐，不过咧都系我哋少年时代咧，喺欢乐金曲成日听到， 系啊， 阿培蕾小姐， 系啊， 我一见你就笑， 试下， 好嚟。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因为我已爱上你，祝福你的月亮。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因为我已爱上你，祝福你的月亮。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永 呢个系奸笑啊！即系以前咧，少年时代就石坚叔咧，就一冇得顶噶啦，一奸笑。 有个千里传音， 系千里传音咧，就系阿柠檬，系一个叫柠檬嘅。我谂佢哋唔识噶啦。啊，千里传音净系笑系一个 咁样上， 系啊，净画晒出嚟嘅。跟住咧，如果一听到笑咧，净晕低嘅，系武器嚟嘅，吓，即系震撼力咧。即系地动山摇，总之地动山摇嘅可以好劲。嗰个系柠檬啊，柠檬诶一个粤语片时代嘅。 以前好得意啊，又叫大番系咪？系咪叫大番薯？ 大番薯就系老夫子里边嘅一个角色。 唔系有个角色叫大番薯咩？ 诶，冇大番薯直情。 高脚七， 唔系高脚七又系，嗰个系大喊十高脚七咧，就系十兄弟。吓，嗰个大番薯唔系喺十兄弟里边嘅。 啊，吴楚凡个大佬叫咩名啊？ 吴楚凡嘅好似有印象，死啦死啦，唔识嘅， 冇人识啊里边。 哇，你吴楚凡就识啫。 高老全啊， 高老全，佢大佬嚟嘅咩？ 系啊，吴楚凡个大佬嚟噶。 高老全系个大， 系啊咩？知啊？ 我唔知，真系 查唔查到啱啊？ 系高老全系啊，高老全系吴楚凡大佬，真系食碗面反碗底，我真系咁样都唔识添。哎，不过高老全咧就真系一绝。即系以前咧，我好中意睇啲粤片咧，全部啲角色咧定晒案。 佢最叻系扮南和佬噶嘛？ 系啊，一定系佢噶啦，系啦。 但系佢两兄弟真系唔似样， 完全唔似， 你唔知道， 我真系唔知啊。 系啊， 系啦，真系我就知道西瓜跑有人传佢系关正杰个阿爸爸啫，肯定搞笑啦呢个，好多搞笑嘢嘅。 我告你， 系啦，即系一定唔系啦，系嗰啲人攞出嚟讲嘅，咁啊，即系你传十就十传百嘅错晒。 都是想大家笑一下 笑下啦。咁今天咧就系呢个世界爱笑日咧，真系大家嘅唔好傻笑，但系亦都唔好奸笑，但系咧就会心微笑、最舒服。 系 嗱，边时头先咧弹呢一只好劲啊，啲手指俾你休息一下，弹翻只抒情啲嘅。不过咁你要补翻就系、是、你唱。点解咧？ 系我 request 嘅呢只歌。 系啦，呢只歌咧，其实我好中意嘅。 系啊， 我用吉他弹，我都唱过好多次。咁但系咧，今日咧要揾把靓声，即系本来系金桑子周旋。 系啦， 我哋揾个二千靓歌金桑子啦。阿边时，你唱呢只周旋嘅名曲叫做《永远的微笑》啊。 笑容永远那样。 真好啊，真系有新意啊！因为微笑呢样嘢咧，唔一定要即系你抄我抄你，冇得抄嘅。每个人嘅微笑都有自己嘅特色。 我中意佢把声，好靓嘅 声音，同埋佢咧，佢将只歌咧吓，佢、因为头先我哋呢个提议啦，你讲出嚟咧。是即兴的嘛， 好正 的。咁、佢又变咗一个好西方， 系啦， 有少少， 即系好 嗨到少少， 所谓摩登啊， 摩登，同埋嗨到少少爵士味道，个啱佢噶啦， 系啊， 系嘛，因为即系我头先所讲就系呢样嘢，即系将一只歌可以大家唔同嘅演绎方法，好听，咦，咪又多咗 轻松好多， 多咗一个新意， 系啊，因为永远嘅微笑梗系好轻松噶， 讲明系永远。 Vince 嘅演绎真系一流， 咁所以咧微笑咧，我觉得应该系永远一路。誒唔係淨係複製咁簡單， 傳落去， 傳落去咧。咁所以咧，即係嗱，你諗下喺電影界啊，尤其是外國嘅電影界，因為係講全球嘅電影界，咁多年來即係製造笑料，製造呢一啲令人發笑嘅輕鬆場面，你估係邊個咧？嗰、那個人咧就叫做一講就明，查理 Chaplin 係，因為查理咧就又係編劇，又係導演。又系做埋嗰度嘅，咁啊查理做默片咧，唔使讲，唔使多讲吓，冇，因为一句个台词都冇。 最得意嗰笔须啊， 系佢只脚劲。 我哋细个成日学佢只脚， 学嘅，因为嗰个系一种即系表演艺术嚟嘅， 学得到， 好犀利。咁啊，好多人都学啦，咁啊，而家都觉得嘅扮查理系一种艺术嚟嘅， 系 喺演艺学院里边都有嘅。咁但系咧，查理点解会突然间要提出嚟咧？除咗佢拍咗咁多，即系令人笑、令人微笑、会心微笑。嘅电影咧，佢作曲都好靓，为电影而写嘅。咁我有睇过呢出戏嘅。 系， 咁啊，最尾嘅时候咧都系，唉，同佢个女伙伴咁一齐，好落魄吓，诶，失晒所有嘢，喺个公路度坐喺度，咁佢就安慰佢，就唱啲，即系唔系唱话冇出声嘅，因为后边就打啲字幕出嚟， 因为佢默片， 系啦，默片嚟嘅。咁咧就系、是，诶，打咗啲字幕。咁呢只歌咧叫做 Smile。微笑、就是查理作的， 好， 真的这个人是真是超级的经典传奇人物。 Smile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Trying to smile， 真系好好听。 查理作嘅，有几首名歌我都中意。 记得佢出咩戏啊？ 摩登时代啊？点解？ 可能系摩登时代， 系咪啊？ 啊，摩登时代好似系个临尾嘅，我唔记得呢一出系边一出嘅临，佢好似系摩登时代。 但系 check 一 check， 佢有人爆啲问题 系 啦。 依一个真系好好听， 感染咗好多人啦、啊。咁、我谂即系作为艺术家咧，佢即系作咗咁嘅歌，即系贡献系好大。即系拍咗嗰啲戏唔使讲，即系佢带领嗰个麦片时代嘅即系笑中有泪嘅戏，真系无人能及。咁原来作曲都咁咁叻， 同埋呢只歌真系。即系红咗吓，即系 好红啊，好 hit 啊， 咁多 好多人唱啊 ，Nat King Cole 好多 嗰个版本最即系最受欢迎， 最正 啊，咁啊，今日诶，我呢半个钟好啊，好得全部都系为大家带嚟 欢乐， 系欢乐， 微笑， 微笑，有时夜晚嘅时候，二千靓歌嘅时候咧，可以内心笑，同埋咧，我成日都好希望做到一个目标。就是每次听完二千靓歌去到十二点 ,good night 睡觉啦。 笑住你瞓。 冇错啦。在梦中都是笑住。有人家瞓醉咗觉是笑緊嘅。希望今日就是这样。冇咗秋 是 继续嚟呢搵啲轻轻松松啦。笑多几下。 我搵到呢隻歌呢其实就是原本呢是一首有一首印尼文歌嚟嘅。 喂 是啊印尼文歌嚟嘅隻歌。你唔知啊 听过一次唔记得咗，因为已经入咗心咧， 系啊， 就觉得系邓丽君嘅国语歌，梗系冇理由有啲印尼嘅， 系咯，送俾大家一首《甜蜜蜜》。 原来呢首系印尼歌，希望大家所有嗰啲印尼嘅屋企帮手嗰啲朋友咧。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在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见过你，笑得多甜蜜，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在梦里。 希望在梦里面继续都是笑着甜蜜蜜一样。

之退。 二千零个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啦，十点零八分嘅时间，我哋再翻嚟，仲有两个小时嘅二千零歌。我系欧布拉柯瑞强，逢星期日晚上我哋就由九点开始到十二点，咁希望你一路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而家气温系25度，相当之唔错，湿度系62%啫。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在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而明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舒舒服服的天气啦，咁啊，而家应该是春夏之间，但是我哋的感觉。咦，真係幾春夏之間， 但係朝早起身都好涼嘅， 咪就係咯，係啦，咪而家嘅天氣，地球嘅天氣可能係，我諗今年嘅香港嘅天氣變咗好多。 我哋呢啲即係有鼻敏感嗰啲，朝朝係咁肥啲， 係啊，真係啊， 辛苦㗎。 即係係咪天氣轉你就會有事？ 我諗係即係春天嗰啲花粉咧，唔知喺邊度飛嚟飛去咁。 哦，即係你係花粉敏感。 係啊，花粉敏感，我相信係咯。 咁會唔會影響唱歌？ 朝早咧，如果系即刻敏感，即刻食个敏感丸咧，就 OK 嘅。但系如果佢敏感之余就猛擤鼻水咧，就变咗伤风嘅。 哦，会咁样噶。哦，咁啊，即系不如一起身就食啦。 就系啦，冇办法。 好彩你都唔系喺外国住。如果系啲外国嗰啲仲惨，好恐怖嘅，呢件好犀利嘅。 系啊。 咁啊，不过阿毛旭秋咧就唔紧要嘅。加少少鼻音咧，有時某一啲歌咧可能會仲啱。 係嘅，係 係咪啊？有冇啊？即係講笑啫。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咧，成日都唔知邊個講俾我哋聽。哎呀，你傷風啊，鼻塞啊，仲 唱歌靚啲 嘅，仲性感啊！佢話，因為唔知點解，我真係唔係好明白，鼻濛濛嘅，點解要性感咧？ 係啊， 係可能低音多咗。 不过咁喎，嗱，我老师咧，个个都话佢咧，即系鼻音好重， 系， 咁就话如果你捻住佢鼻咧，佢出唔到声噶啦， 系， 咁另外阿吴鹰音咧， 系鼻音啊，鼻音喉咙拗啦，系啦， 咁我觉得即系有鼻音重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唔系，总之如果你能够。建立到自己的风格， 把握到 即系五音咁，你冇得讲啦。佢系鼻音歌喉，即系如果冇咗鼻音就唔系。 系啊，佢真系叫鼻音歌喉。 系啦，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咧，即系做艺术家，最紧要自己有一个独创一门嘅风格， 系 冇人能及嘅。咁啊，真系就最即系好多而家好兴即系扮人唱歌啊，咁已经扮咗几廿年。咁但係唔係唔好嘅，得意嘅，好笑嘅，有時 有人接受嘅， 係有接受啊，即係 entertainment 嚟。 即係譬如 到娛樂性 嗰個大歌星係咪唔唱住嘅，咁佢有人扮佢都幾好。 有時唔係而家喺國內更加啦，即係如果 好多 你可以揾一間公司咧，你想要邊個大歌星都有。 係咯， 係佢俾個表你， 全個大陸即係中國有14億人 係。係啊，你 tick 就得㗎啦， 係啊，咁一定揾到。 係啦，即係乜嘢扮邊個都得嘅，咁所以。冇所謂嘅，呢個係嗰個係娛樂嚟啫。咁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去揾到毛旭秋咧。點解其中有一個即係我自己都有同你講，私人嘅理由就係、是、哇，我一定要邀請毛旭秋，起碼一年一次。就因為咧，好少人能夠可以演繹咧，即係咁多即係四五十年代嘅國語名曲，係好有味道。 我盡量啦， 同埋你一定得嘅，你已經唱咗好多，我都聽咗好多，所以我係百聽不厭嘅。所以今日咧就再邀请阿 Jo 啦，可以再演绎当时嗰啲有快有慢，因为我好欣赏嗰啲嘅作曲嘅个人，即系咁样嘅歌啊，即系咁样。同埋咧，如果听翻原装嗰啲配乐都好精彩。 系啊，咁嗱，我而家唱呢只搵，即系我拣咗呢只咧，就系作曲就系陈歌新嘅。 啊， 咁 大师啊， 真系名曲嚟嘅呢只。 大师啊， 系啊，一首《凤凰于飞》。 OK， 莫玉秋。 有梅花叶应声而叫， 春色又向人间报晓，审美水烟盈盈的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逍遥，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轻飘，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着花园良宵，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莫把流光辜负了，莫把流光辜负了，又学那风光雨飞，风光雨飞在云霄。种着花园良宵，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莫把流光辜负了，莫把流光辜负了，又学那风光雨在云霄，凤凰于飞在云霄。 名曲一首《凤凰于飞》，作曲嘅头先你介绍过就陈歌辛啦，佢歌辛真系犀利啦。玫瑰，玫瑰， 系啊，好多歌佢做， 好多啊。譬如啊，头先阿 Vincent 你唱嗰只《永远都微笑》，就系陈歌辛作嘅。哇、啊，你即系呢个音乐家咧，系啊，咁二三十年代，我谂会再早啲。 佢同唔系再，佢同阿姚敏、姚莉三个系铁三角。 铁三角。咁但系我谂佢最初出道嘅时候，即系佢年轻嘅时候，我谂系卅年代嗰挺嘅，我估。 佢同姚敏差唔多年纪。 系咪啊？咁就你知啦。姚敏先喺个乐坛啊嘛，啲作曲啊啲咁，咁然后姚莉咧系佢妹啊，咁佢有姚莉红嘅时候已经系四十年代咯，咁所以佢哋应该系啊，应该系卅年代就出现噶啦，陈歌辛我觉得， 系 嘛，我觉得吓，即系如果佢冇理由连佢阿妹都红咗佢先至出现啊嘛，佢哋系前一代即系阿哥级噶， 佢哋三个即系拍 系啦系啦系啦， 就郑嘅出嚟， 系啦系啦，仲有啊，我又中意佢嗰只咩苏州河边都系佢， 系啊， 哇！仲有一样嘢仲犀利，大家都越谂 越多嘢犀利嘅。 佢点解会犀利咧？佢咧佢嗰个 genes 啊， 系 佢遗传咧就最可能系好大贡献，因为佢生咗个仔叫陈刚。 哦，呢个我唔知道。 陈刚系边个咧？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啊，系啊， 嘅作者 系啊，系 哇！咁你谂下嗰啲遗传， 你一讲呢样我就记得啦。 啊，哒滴哒哒或者即系可能系即系中国近代最流行、最多人中意嘅一首乐曲。 除咗中国咧，佢喺外国一样咁。 唔使讲啦，嗰啲自然系好多外国人都演奏啦。 叫做 Butterfly Concerto。 系啦，唔使讲啦。咁我哋香港就系日本人，即系好最中意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拉嗰个系日本人吓，即系最出名。 宋乔。 系啦， 西岐崇智， 西崇飘。 咁anyway，我哋依呢啲中国嘅即系早期嘅作曲家咧，真系头先你讲，即系我哋最欣赏系姚敏啦。平时咁原来系铁三角， 系啊， 就系姚利昌嘅佢陈歌新嘅歌。咁啊，仲有好多歌添嘅，因为我哋未必识嘅，因为佢哋以前嗰啲电影啦， 好流行嗰啲啦， 可能流行曲 啊，听得。不是太多，所以不是很知道。 即是去到我们的年代就是类似就是顾家辉啦。 是啦。 即是差不多是好像叫歌仙啊。他有个名字是啊陈歌生好像不知道歌圣定歌仙咁上下。 我想是仙。 是因为仙多。不过即是仙人来的啦、已经是。但是这些音乐呢是永垂不朽。凤凰于飞之后呢我们请莫雨秋呢又揀一只。 揀一只是近期的是辉哥作的。 是啊好听。 梦啊！ 如果冇记错，就系辉哥第一次咧，即系系作曲俾电影，系插曲嚟嘅啫。 系 啊，因为佢初初因为佢家姐叫顾美啦， 系啊系啊， 咁佢就可以入咗去邵氏， 就作呢只歌啦。 系邵爵士，可能系邵爵士叫，不如你作只歌咯，试下咁样。哇，飞 一作就爆， 一作就爆，好好听，经典嘅梦。 咁个词咧就系陶巡 哦。大导演 系啦， 大导演就作埋词 系啦 ，OK。 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地荒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觉，你已走完了人生。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地狱里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觉，你走完了人生。 咁快就梦醒咗添， 系、 好嘅歌咧，唔知以前咧好兴短短地，全部都系好快就完 嘅，但好轻松嘅只歌， 轻松愉快都系辉哥嘅，即系一炮而红嘅歌曲， 就真系值得红嘅，真系值得一炮而红， 因为佢仲要系即系俾佢即系尝试嘅啫，因为佢唔系主题曲啊，咁后来咧就即系一路都系向作曲啊，令乐队啊，咁所以变咗初期嘅无线电视，一开台嘅就 即 刻邀请顾家辉， 因为呢只歌咧，如果你喺台上表演咧，真系好正嘅，可以跳下又有 dance， 所以 咦，你都有跳舞噶， 少少啦，少少啦， 犀利啊！唔怪得你咁紧张，要 keep 下个身台身形啊，咁样食多少少嘢都系，都唔好啦，都 似啦，彼此啦，你一样咁正啊！ 我冇谂呢啲嘢嘅，咁总之系尽情去玩就得噶啦。 咁样打波，仲有冇打波啊？ 有，梗系有啦。呢啲基本上打波系我嘅咁多年来嘅生活。 喺边度打啊？你而家咁样？ 我有系 西贡啊嗰啲好啊。 又有，不过我自己就有大屿山嘅、哦，又有，即系周围去噶啦，周围去噶啦。不过当然即系唔可以出境啦。 嗯，系、 啊，连中国大陆都唔会去，去咗嗰个冇去咗成年几两年啦，因为疫情一封关。 打咗针未啊？ 我梗系打咗， 我都打咗， 我好快嘅。不过即系各自各取所需啦，咁、希望即系安心啲，亦都希望，譬如我而家同你一齐，你又打咗，我又打咗，咁我又唔使惊你，你又唔使惊我。唔好话惊，不过咧，即系大家系可以即系容易尊重啲，咁样 呢个最啱， 系啦。咁我哋真係好開心，因為我鍾意請莫旭秋嚟即係為我哋唱歌，就係因為好多歌呢即係好少好少有人唱嘅，尤其是呢個節目。我頭先係夢咁樣，我哋好熟好鍾意。即係我同 Avinci 唔會唱呢啲歌㗎嘛。 Avinci 唱歌又好聽 嘅 呗。 佢可以一陣間呢可以改咗佢嘅，好得意嘅，可以嘅。如果呢一隻呢就可以嘅、就唔係改音樂、就你唱國語。 好。 原來呢就有隻粵語嘅，粵語香港都冇出現過。 你正話講我先知 道。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喺嗰啲南洋嗰度，即係星馬地方。 星馬係啊，佢哋好興改嘅。 興改曬當年啦，話國語歌改咗你都唔知道，咁但係又寫得好好嘅喎。 係 啊， 不如我哋演呢首。 嚟啦， 係啦、 啊， 最真係好出名嘅一首歌。我有一段情。 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听？知心人儿出了门，他一去呀没音讯。自从别关关守城，怕他变心太不应，寒天变了季，不见好信，从来记否海誓盟定。夜有深呀，月有明，只能怀抱起玄机。去呀唱一声，唱出我的心头恨。夜寒梦醒冷露影，对影心暗惊。胭脂纷飞瞬又断，换来你千声未回应。 谁听，尽唱出心中怨歌声。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春风替我问一问，为什么它有断音信。 呢一段情咧就系永远都唔会断嘅，有原装嘅即系超级嘅经典。我都系中意阿静婷姐个版本嘅。 哦， 佢都有唱嘅，当然 系系系 咁啊。但原唱系边个咧？ 吴恩音， 吴恩音嘅系因为嗰七个之一噶啦， 系啊， 我唔记得咗边一个。不过粤语咧就即系我唔知边位师傅啊，首先写啦，咁喺星马嗰边 系啦，呢啲歌全部都系姚敏写嘅，但系呢只歌佢出梅翁， 哦，都系佢嚟嘅， 都系佢嚟嘅，咁佢括住姚敏咁样， 哦，咁样，唔知点解咧嗬，即系不过香港都有，譬如啊。因为写词嘅都系郑国江老师咁，又江宇又系佢， 突然 间呢个又系你，加加埋埋真系都数唔清，佢自己都数唔到咁多只啊！咁啊，睇下个钟嘅原来咧，眨下眼啊，冇咗抽，我哋就到咗一半嘅时间， 系啊系啊， 咁啊唱咗好似好多歌，但系其实仲有好多歌会继续唱嘅。 咁其实咧，啲朋友们咧都系除咗听歌咧，中意我哋倾偈嘅， 系咩？ 系啊， 咁啊，即系有时我惊住。阻住你唱歌， 唔会，佢哋话我哋倾偈好好笑。 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笑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要求全港外籍家庭佣工今个月九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多个为外佣提供服务的流动检测站继续出现人龙。有外佣批评特区政府要求外佣强检，计划在续约前要打疫苗，是针对他们并不公平。菲律賓外長質疑港府強制外佣接種新冠疫苗有歧視成分。本港勞工處說，政府會繼續就日後外佣申請續約的時候需要接種疫苗的安排和相關總領事館保持聯絡溝通。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要求在港外佣強檢是要盡早找出變種病毒源頭，不涉任何種族或者身份歧視。一名57岁男子今日凌晨被发现在街上不省人事，被送往博爱医院，延至朝早离世。他离世前六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医管局的资料显示，那名男子患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肥胖。上个月26号曾经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一剂科兴疫苗，逗留中心观察期间无不适记录。卫生署话，截至下昼四点的过去24小时，接获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并没有提供临床证据显示是由疫苗引起，会按机制将个案交由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医管局亦都会向死因裁判官呈报这宗个案。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输入，已经连续两日本地零感染。两宗输入个案都是来自印尼，患者无病征，暂时未知有没有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另外，因应土耳其航空在上个月27号由伊斯坦布尔飞抵香港的航班 TK083， 有三名的乘客抵港检测之后确诊。当局引用规例，由明天起至到今个月16号，禁止土耳其航空的客机由伊斯坦布尔着陆香港。 卫生防护中心重申，鉴于在影湾园第十一座录得带有 N501Y 同埋 E484K 变种病毒株嘅本地个案，而相关变种病毒株嘅传染性较高，住户可能已经因为共用大厦公共设施而蒙受感染风险，强调要求冇病征住户接受强制检疫21日嘅安排系必不可少。中心形容这次是疫情以来最大型的撤离行动。一名菲佣近日确诊新型肺炎，被验出带有 N501Y 和 E484K 变种病毒株，源头不明。他住在影湾园第十一座，当局早前安排全座所有住户共1027人隔离检疫21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啊，我是好空气社区计划的成员，咁我叫做冯子明。咁根据呢个计算咧，全香港嘅学生人数占呢个整体嘅人口已经系15%噶啦。咁而学生每日喺学校嘅时间都长达6至7个钟头。咁健康安全嘅校园生活环境咧，对儿童同埋青少年嘅成长都好重要啊。咁参与呢个计划嘅学生咧，日常已经都有一啲嘅变化噶啦。咁最简单就系已经学识咗点样去睇呢个空气数据啦。咁日后都可以减低翻自己暴露喺呢个高污染嘅环境嘅呢个健康风险。咁对于社区嘅帮助就系咧，已经有咁多嘅学生啦，同埋家长，佢哋去反思自己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低碳嘅生活咧，就可以促成翻一个嘅正面循环，去一齐改善呢个社区嘅环境嘅。咁另一方面咧，由我哋做嘅问卷调查可见啦。一啲邻近繁忙公路嘅学校咧，其实啲学生都会咁多因为头痛啦、头晕、呼吸困难等等嘅症状去求医嘅。咁学校作为社区嘅一部分啦，如果以一个 1.5 公里作为中心点，其实翻学啦、买菜啦、休闲做运动，可以徒步达到嘅生活，大部分都系 1.5 公里之内会发生噶啦。如果每一间学校都可以尽力去关心翻呢个生活圈嘅空气嘅话，而且配合呢个积极行动去改善嘅话，一定会成为到呢个榜样，而且吸引到其他嘅社区作出同样嘅改变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点脚踩，人生难得几回追，不换更何待。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娶我吧。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是啦，好歌呢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演绎啦，用弹吉他都得的，莫雨秋。 是 这一只是大家都知道的何日君再来。 是 的，原唱当然都是我们刚才今天的即主要年代啦，一路这样一路邓丽君就再翻唱，一路这样传下来，即是周旋时代的名曲。咁今晚咧好多呢一类嘅，因为莫玉秋啦，就即系总之咧，唉，我谂起何日君再来，好一定要打电话俾你唱呢啲国语嘅时代歌咧，真系实在太好听。 何日君再来呢样嘢咧，就何日我个演唱会先嚟咧？ 系因为上一次我邀请你咧，原本咧就系，咦咁啱，我哋可以 旧年三月。 去年三月就原本都开了，真的已经直情即刻就开了。 卖紧飞的了， 卖紧飞 就未即刻开，即是没那么快。 即是卖紧飞， 一路卖紧飞，即是现在还有人 hold 住啲飞不肯放。咁就出之后我收到个消息就话要2022年的1月17号。 哦，先至。 先至。 即是给返个期。 是啊，是啊， 那个期。 咁变咗咁对我啲歌迷嚟讲，佢哋都开心嘅。 好事嚟嘅，因为大家都明白点解会咁啦，因为呢啲系技术问题啦。即系所以即系我都仲多啦。 系啊，你仲 旧年系我就比较近啲，咁啊唔紧要，我而家即系都要六月已经决定咗。 即系我哋啲演唱 会接咗个位先，系啦， 三年啊， 系啦， 要等三年， 要等三年，唔紧要，我觉得嘅大家再重聚咧，即系就算系远嘅近嘅，总之有机会咧，就唔谂啦吓，咁啊，所以我六月廿几号咧都会。 咁 各位未正式嘅，即系讲，不过而家讲开又讲。 系啊，揸住飞嗰啲朋友就千祈唔好 吓。咁啊冇嘅，我啊冇嗰啲嘅。 我就 一早已经系知道冇得做咧，就旧年全年冇做。 我唔系踢歌唱三年啊，不过我啱个演唱会系头尾跨咗三年。 唔好吓佢哋，唔好吓佢哋啊！亦都又唔好唱几多受住啊。总之唱一只，不如咁啦，叫做演唱会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好 呢个咧就系弹琴嘅音乐人嘅或者做音乐界嘅台前幕后，真系好多好多我哋嘅同事 都系等紧 同行，都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无论你做边一行啦，唔紧要。 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几对好夫妻呀，有几个好家庭。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是没金钱呀，有的是没感情。没钱有感情，穷有穷开心，有钱没感情呀，富有富伤心。难得有钱又有情，有的是保暖又私隐，把好好的家庭叫得不太平。想过好光阴，做人不能不正经，别靠有情钱呀，就伤了好感情。穷有穷开心，有 钱没感情呀，富又富伤心，难得有钱又有情，有的是保暖又是阴，把好好的家庭叫得不太平。你若想过好光阴，做人不能不正经，别靠有金钱呀就伤了好感情。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系个歌词、个歌名咧，已经讲咗、讲中咗，系好多生活上边嘅一啲家庭事。因为呢个歌咧就唔系即系四五十年代嗰啲上海帮所唱嘅咯。呢个系潘秀琼噶嘛， 系，但系都系姚文噶， 诶，都系姚文作噶。咁啊，哇，即系佢诶作埋俾即系新加坡嘅都写埋俾佢。 系啊，唔系因为 嚟香港， 潘秀琼签咗哦百代， 百代系啊， 咁佢写香港噶啦， 系啦，即系香港百代嘅， 系啦，香港百代。 但系阿姚文就喺上海落咗嚟香港， 系啦，因为嗰阵时已经1959年 哦， 诶，姚莉姐姐咧就1950年就嚟咗香港， 系啊， 咁就姚文仲早啦，早咗少少嚟先，姚莉最迟嚟嘅， 系啊，咁诶，所以潘秀琼就系喺新加坡嗰边就过咗嚟香港，就开始，好中意佢嘅。佢有嚟过《千里歌》 系唱， 哇！真系难得，即系仲系好 一位前辈吓。 呢、這个前辈真系仲好，即系仲有味道，好有味道。唱歌就一啲都唔会话疲倦啊，或者 佢开心啊，佢又教学生咧。 系啊，系仲有噶而家嗬。 有。 希望可以通关啦，又可以邀请 通关可以落新加坡先，我哋系嘛？ 而家倾咗 bubble 嘅可以嘅，不过如果你要 哇！而家呢度话爆晒喎啲机， 系，因为因为好多人都系等咗好耐啊嘛，系好多人可能有屋企人喺度啦，有可能有事业喺度啦， 系啊， 甚至有好多我有啲朋友读书都有嘅， 其实都好惨，真系好惨， 各样嘢啦，咁大家希望将呢个惨字变成咗。即系我哋逆来顺受，已经系即吸收晒噶啦。 系、 我哋 absorb 晒呢啲惨啊，所以我哋今日咧揾个笑字嚟，即系开始咗个字。 不过我谂紧咧，都系等啲需要嘅人、 做咗先， 做晒先，去晒先，去晒新加坡，即系来来回回先，我哋先慢慢去啦。如果即系放假玩嘅话。 系啊，當然啦，咁其實原來香港原來咧，你都發覺睇電視都知啦，即係好多行山客啊，發掘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 新嘅地方。 我最開心見到有啲咧，我以前識一大班嗰啲朋友，有時啲女士咧，從來都唔會話行山啊，唔會去郊外，哇！你唔好揾我啊，我曬啊，怕曬。突然間咧，而家咧就即係做運動嘅多咗啦， 係啊， 去郊遊啊，或者係探索一啲。香港的新地方的其实都是好的，因为真的鳥語花香之余有身体健康，还有可以即聚一下，平时即不是聚一定打麻雀或者是行公司， 行完山又可以喝回、一杯两尾，不是那些叫什 么一盅两件，是你想说你可以讲普通话 得唔得？唔系啦，至少我而家朝朝都行山，唔系行山，即系我系步行，我系晨运。 吓死我！你朝朝去行山啊？ 我系朝朝行，不过唔系山，即系斜路咯。 哦，行嗰啲斜路， 就唔系上到山顶，我上到一半。 有用噶，真系 有用噶，其实对唱歌都有用噶。 当然有啦，总之你坐喺个 sofa 度，一日唔喐咧，唱歌一定衰。 咁即系有时坐喺个 sofa 度，日日睇住几只格特，个肚越嚟越大咁。 仲系啦，你即系。少少運動嗰個地方咧，即係唱歌都唔好嘅， 係嘅， 係真嘅。不如咁啊，頭先咧，我哋有交家有本難念的經，有啲嘢都滲咗出嚟都好嘅， 嚇 傾下偈，同多啲朋友聚下會，可以如果有難念的經咧，將啲經文念出嚟嚇，咁咧就會抒發到感情嘅， 會好好嘅。 係啦，我而家不如我哋跟住唱嗰只咧，即係估唔到係嗰啲印尼歌定泰國歌，《相思河畔》。 相思 原本是民歌嚟嘅， 系啊系啊。咁、其实佢呢只咧系个暹罗嘅民谣嚟， 即系泰国啦。 暹罗系啊，系啦 ，CM 吓 ，CM 吓，大暹罗， 即系系啦，暹罗即系泰国。 谂都谂唔到嗬， 谂唔到啊！即系大家都以为，诶、哎，梗系又系以前 救中国救上海带落嚟啦。 因为呢隻歌呢就1958年呢崔萍姐姐唱过㗎。65年呢就再翻唱。就到1969年呢顾眉同埋方日华呢同年再名嘅电影主题曲嚟嘅呢隻。 即係将日旧歌嚟 唱几次， 唱几次，仲要做主题曲。 系啊，到1983年咧，陈百强再翻唱广东歌啦。 哇，呢啲就所以我成日即系好希望嘅，靓歌保育再活化， 系 继续传落去，继续传承。就系呢一停，今晚我哋又再唱啦， 一个相思河畔啊， 两个版本啦，吓，80年代嘅版本，60年代嘅版本，50年代嘅版本。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未退了残红？而人生本是梦，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似是带着几分醉，轻轻地驾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眼洋洋，还愿随缘。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我没有不相干。河里浪与浪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退为了残红？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一代传一代，几代由50年代一路到咗80年代， 系啊， 系到咗今时今日都系相当好听，有国语，再有改编嘅粤语版《相思河畔》啊，呢条河应该喺暹罗，唔知边度， 咪系咩咯？ 直情就系嗰条暹罗，条湄公河啊，可能系 就系嗰条 九成都系呢条啦， 应该系 啊，因为成个 呢条河咧，楞住个国家噶， 系啦，咁诶，泰国就最出名啦。我哋去就算去泰国旅行都好嘅， 系 即系一定会 即係 掂一掂， 一定掂到嗰啲支流啦，喺、啊、美工學嘅支流啦。 尤其是你去即係朝早個 morning 新蒸 market，morning market， 一定係嗰條河嘅分支喺度賣餸啊！ 我就中意有時都住喺嗰條 河 兩岸嘅一啲酒店，係 啊， 咁啊望到條河嘅，咁有時咧就。嗰啲酒店咧就好叻嘅，咁啊影咗啲好靚嘅船啦，咁 兩邊走， 係啦，然後你過對面啦、嗯，我哋有時去對面去另外一個地方咧就搭船，係 啊， 唔使搭車， 唔使錢 嘅 喎， 係啊，好嘢，咁啊好玩嘅，咁啊所以變咗都係香港人嘅好。出名的目的地 是不过现在泰国都很惨因为它的疫情都很严峻所以变成就很多朋友很想去泰国都去不到那又是要等了、 泰国当然去不到我想近到你去深圳去不到 因为我即一直有泰国朋友跟我一直聊天就说他们很想很想打针但是无奈他想给钱都打不到针 是啊没有是吗 没有 哇！喺即當地咁樣，係咁樣嘅情況， 咁變咗我哋香港其實好幸福咯。 誒，翳緊人打而家。好啦，咁我哋去完泰國啦，咁啊當遊咗噶啦，喂寶。 係啊係啊，遊完噶啦。我哋不如揾阿 Vince 唱翻只歌啦。 啊，要 Vince 去邊度啊？你去邊度遊啊？啊 ，Vince。係。咁我哋今日唱曬呢啲國語歌啦。不如咁樣啦，頭先我哋我都喺節目。开始的时候就唱了只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嘛。咁但邓丽君嗰啲好听嘅歌真係多啦。上个礼拜呢我哋係谷雅薇係咪佢都有唱呢一首。不过呢係咪呢个感觉呢係啦冇错啦。之前就实在太熟悉。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 穿 我哋有两首但愿人长久，一首系粤语嘅卢冠廷作嗰只啦，一只就呢只，当年咧啊邓丽君出咗只唱片，啊亲身啱啱佢新出嘅时候，我睇住佢录音嘅，睇住佢出，哇，咩嚟嘅咧？咁得意嗰啲歌词咁靓，哦，原来全部都系宋词， 系， 咁然后先系调翻转咧就配落去。配啲音樂 其實都幾難嘅，其實嚇。 誒國語還可以，但係都係難啦。 即係先有詞後有曲咧，我覺得係難過曲。 如果粵語就幾乎係冇可能，幾乎嚇，即係嗰啲夾硬嚟都得嘅。咁即係但係好似， 但係好似呢隻歌咁色情， 好靚啊！ 襯曬 佢唔係一隻歌喎，佢全隻碟， 全隻碟都係我知啊。 咁所以呢一陣間，不如阿莫宇昌，我哋除咗但願長久，成日都會聽到咧。 係。 咁第二首喺個碟嗰度。好流行嗰啲叫做几多首， 系 啊，我希望你可以 可以下喎，我哋下一次咯， 系啦，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一 啱啱睇到有个 WhatsApp， 泰国有个好朋友歌迷咧，佢话我有一段情，原来系有泰文 好啊，我想睇下边一个识唱泰文 咧，我要叫佢射嚟俾我，我学唱泰文， 系好，我都觉得几得意嘅，系因为用泰文唱，因为泰文都好斯文、好温柔嘅，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我净系知道咧，即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咧，有泰文， 有啦， 一定有啦，吓， 上海滩又有啦， 系啦，都有啦，系啦，呢只咧就真系想听下， 我都想听， 你不如你学啦，所以点嘅新闻报道，我咧为咗一小时嘅。广东话噶，或者系国语嘅歌曲， 涉任何种族或身份歧视。大批曼联球迷喺英超对利物浦赛前冲入奥脱福球场抗议东主格拉沙家族早前答应加入欧洲超级联赛。目击者话，部分球迷推倒围栏冲入球场。曼联球迷一直不满东主格拉沙家族，认为格拉沙家族将球会的商业利益置于足球运动之上。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送马仔终于上位。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仔仔好像就快到期去打针了，老爷的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可以睇返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开咪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咧，我会拣翻1959年革命之前嘅古巴。 开咪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系感觉，唔开心嘅感觉。点解每日都要唔开心咯？ 开咪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而家到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将呢一类嘅歌曲不断咁送上。头先应承过话，有但愿长久之后，我有另外一首邓丽君。当年黑胶唱片叫做《几淡淡幽情》里边有呢一首名曲。呢首歌当然亦都系古典嘅歌词，系李煜嘅歌词，《几多愁》。 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肯回首月明中，刁难与其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肯回首月明中，刁难与其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刁难与其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系啊， 李煜啊， 好靓嘅词啊， 唔使讲啦，系宋朝嘅时候已经有嘅，即系虞美人啊，好似 系啊，佢配咗落嗰个 melody 嗰度又真系 系啊，你觉得系即系你唔会觉得系先有词后有曲啦，系佢配得好好。咁歌名都几得意，我当初遇到嘅时候，即系我冇熟读即系诗书啦吓， 冇讲 真系嘅，咁啊几多首 啊，国语嘅，点解会咁嘅咧？唔系多少愁咩？即系譬如你讲普通话噶嘛，讲、 嗯、 国语， 多少愁 吓，多少愁，或者多、嗯、多钱啊？啊，几钱啊？ 多少钱啊？ 咁每我哋又讲几 多钱？ 几多钱啊？喂，大佬，即系咁样嗰啲。 吓添啊！ 咁啊，即系而家谂谂，我原来咧，后来发觉，原来诶，讲你嘅广东话咧，所谓广府话咧，喺即系历代咧已经喺度嘅， 系 啊，绝对唔系乡言嚟，即系唔系啲方言嚟。咁啊，所以咧，即系以前咧就。幾多呢其實就是很古典而且很有根基的一種語言 是、啊啊、 我們講幾多就由這、這個詞牌這個歌詞就可以證明到了 廣東話 的 存在 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廣東人、哎、我們改一個叫幾多首不是的、啊、即應該是幾 多首嘛 多首、 啊、多首好啦如果講起多首就即是找一隻真是多首的诶，情咧都系讲问下人多少柔情啊， 多少 多少泪啊，好出名嘅呢只歌咧，好奇怪，好多唔同嘅版本 嘅，系 啊，有国语啊，有粤语嘅，诶、啊，许冠杰有粤语 系啊，咁我同你而家有另外一个版本啦。 我唔唱过粤语啦，我就费事俾你估到，我唱英文。 好啊，好啊， 猫王嘅、啊、，Elvis Presley， 你唱先。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that was what she gave to me. Never thought that I'd travel aloneThe trial of memories. The fire of love, the fire of love can burn from afar, and nothing can light the dark of the night.Like a fallen star 多少柔情多少泪泪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Happy hours, lonely years, but I guess I can't complain. For I still recall the summer sun through all the winter rain. 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时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 Like a fallen star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 哒滴哒滴哒哒 多少柔情，多少泪。 这个歌名呢都可能意思源自原装的英文叫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哎、又是都是这些吻、啊、还有这些泪水多少柔情多少泪、啊、这个我想问莫玉秋、 啊、 忘记了原唱是哪个国语版 其实谢雷 是啊，谢雷啊，好像是有很多人重唱又重唱， 因为以前咧系冇嗰个版权咧， 系啊系啊， 全部歌手拎起只歌就唱噶啦。 我问过系啊，我问过谢雷，啊谢雷喺度唱过呢只歌， 系啊， 我问啊，佢唱先嘅。咁但係差唔多冇，因为冇版权冇所谓啦，大家用。 但以前得咯，而家就冇得用啦。 十个版本闲闲地啊，系嗰阵。咁啊，当然啦，因为呢只歌系猫王嘅，所以许冠杰咧就一定知道， 系。 于是乎佢都有嘅粤语版本嘅，吓、啊，即系今晚冇唱。 系。 咁啊，好多多少柔情多少泪都好出名啦，所以 之后咧，咁就我介绍一只歌俾大家听啊。咁就其实呢隻歌呢好少人唱㗎、但係其实我好多朋友歌星朋友里面都唱过呢隻歌。一隻係作曲係姚文啦，作词係陈蝶衣嘅一首小亲亲。 小亲亲，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我要问一问，请你说分明，你对我呀可真心？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我要问一问，请你说分明，你对我呀可有情？你不说分明，当你假呀假殷勤，你的话我不说分明，当你假呀假惺惺，你的情我不理。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你也要像我一样有真情，面早晚心不假殷勤，你的话我不听。你不说分明，当你假也假惺惺，你的话我不理。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你也要像我一样有真情，免我早晚心不定。 哎，越少人喺度唱咧，就越要介绍啊，冇要唱。真係難得嘅機會啦！呢、這個小親親又一聽已經好聽，又係姚文嘅作品。 你冇聽過？ 有聽過，不過真係好少人 唱。係啊，姚文嘅陳蝶衣寫詞。 係咯，即係都係名家啦。咁啊， 佢兩個人。 不如好似係潘秀瓊唱嘅都係小親親啊。唔知道。 唔係喎，應該都係姚莉喎。 係咩？ 係喎。 可能係，當然呢個你個熟啲嚇，你又要同姚莉又熟，應該係你熟啲。咁小親親之後咧，不如介紹多一隻啦，趁住機會。 呢只咧就唔係即係以前30年40年代嘅，作曲嘅一位係古月， 古月，咁作词嘅咧系庄奴，庄奴好出名嘅。 古月同埋庄奴咧，我知道以前嗰啲邓丽君嗰啲歌， 全部 都系庄奴噶啦。 佢嗰首词咧又即系又写得好好嘅，一首山南山北走一回。 啊，成日都好似而家香港嘅情况一样啦。 有人话我嗌救命嘅啫。 唔该 ，Wins， 好兴奋啊，因为喺山头嗰度可以尽情咁唱咧。鸟儿飞，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多少心酸泪呀，心酸泪。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也赢得胜利归，大地响起一声雷。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别问我是谁呀，我是谁。心酸泪呀，心酸泪。哪怕人儿已憔悴，哪怕心儿已破碎，纵然一去不复回，我要赢得胜利归，大地响起一声雷。山南山北，山北走一回，别问我是谁呀，我是谁，我是谁。 山南山北走一回啊，点止一回啊，阿莫一秋使唔使坐低歇歇咁啊，饮啖水啊！呢一只咧可能即系我谂都系因为俾嗰啲山歌啊嗰啲启发咗啦， 一次啊 ，因为嗰啲山歌真系喺对面山大家斗嗌噶嘛，咁啊要咁响亮嘅声音咧，先至对方即系、就是、对面嗰、那个 听到 嗰、那个姑娘就喺对面山， 系， 所以咧以前上山歌嗰啲就系咁样唱法，要唱得远啲啊！啲声音咁可能咧，另外啊，邓丽君嗰只嘅咩《东山飘雨西山情》啦，都系因为呢首歌。 我谂正话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删细少少嗰个声量， 咁唔系噶，好兴奋噶嘛吓。你又同啊，其实我哋呢度都啱，因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室好大个嘅， 系啊，好舒服。 所以阿边时喺对面山咧嗌翻佢， 我当佢要打，要用手机嚟。嚟接觸， 係啊，咁誒，咁樣啲音效先會靚啲。 因為我中意依個 studio 咧，就係因為佢夠大，就係因為夠大咧，你唱歌係唱得好舒服， 絕種噶啦。即係我除咗呢一個咧，我上一次就最大嘅咧就喺廣州嚇，即係廣州點解咧？因為係即係最傳統嘅佢哋個錄音棚啊，即係好多十年前嗰啲咧先有咁大。 不过而家咧就真系即系听起有啲人，虽然咧唔系成日听，我有播过呢只歌，不过即系现场听咧，真系小清新同埋山南山北走一回啦。 吓到你真系走咗？ 唔系，非常之欣赏。所以不如再唱多一只嗰个年代嘅歌啦，都系姚莉歌啦，姚莉嘅 系啊， 好嘛？ 呢只歌就系《爱的开始》， 开始。 这就是我俩爱的开始，就是我俩爱的关系，谁也难忘记，永远难忘记。我和你像鸟比翼，要永远永远依偎在一起，看着我别赌气，别赌气，有什么都给了你。这就是我俩爱的开始，就是我俩爱的关系，谁也难忘记，永远难忘记。我和你像执念你，哦，爱人，请把头儿再抬起，看着我，别躲避，别躲避，有什么都给了你。这就是我俩爱的开始，就是我俩爱的关系，谁也难忘记，永远难忘记。我和你像执念你，哦，爱人，请把头儿再抬起，看着我，别躲避，别躲避，有什么都给了你。这就是我俩爱的开始，就是我俩爱的关系，谁也难忘记，永远难忘记。 永远难忘记，歌名就叫做《爱的开始》。 系啦， 虽然咧话刚刚开始，但系又好似接近尾声啦。因为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当然，一阵间我哋会继续介绍一啲好听嘅经典国语歌。十一点半嘅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全港外籍家庭佣工在今个月九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多个为外佣提供服务的流动检测站继续出现人龙。有外佣批评特区政府要求外佣强检，计划在续约之前要打疫苗，是针对他们，并不公平。菲律宾外长质疑港府强制外佣接种新冠疫苗有歧视成分。本港劳工署说，政府会继续就日后外佣申请续约的时候需要接种疫苗的安排，同相关总领事馆保持联络沟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要求在香港的外佣强检是要尽早找出变种病毒源头，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一名57岁男子今日凌晨被发现在街上不省人事，被送往博爱医院，现至朝早离世。他离世前6日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医管局资料表示，医管局资料显示，该名男子患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炎和肥胖。上个月26号曾经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一剂科兴疫苗，逗留中心观察期间没有不适记录。

多谢你带嚟好多经典嘅国语歌曲。 其实我都要多谢 Albert 咧，俾个机会我喺度一晚唱晒咁多嘅流行金曲， 未唱得晒，要继续努力。 好， 请莫玉秋唱《白光明曲》。 恋之火， 找到自己原来是上一世是国语人来的。 我扮嘢嘅啫， 唔系真的觉得你是应该是一出世就唱国语歌。你应当已经找到自己了，原来真的个身世是这样。我台湾是很流行的一首，流行到嚟香港，我哋少年时代经常听到 刘家昌作曲嘅 《我找到自己》。 我再不要安然无恙。 找到失落的过去。 70年代非常流行，在香港亦都是非常流行的一隻歌。我找到自己，因为当年香港整个乐坛都是台湾的国语时代曲 的天下。 天下因为刘家昌的作品以前是，充满了霸主的味道。 是啊，真的整个台湾都是刘家昌。 刘家昌和整个东南亚都是。咁但係因為當時我哋嘅古家輝咧未開始作呢個粵語流行曲啦，咁所以我哋每日都係聽呢啲歌，去到邊度都聽到。 係啊， 你唔想聽都唔得嘅，因為街頭巷尾咧都喺度播嘅。 但係呢只歌真係又好聽又好唱， 係係好有味道嘅，好容易嘅。劉家昌作嗰啲歌咧，好少艱難嘅， 好易帶到呢 個歌，好易跟嘅嚇。咁所以即係流行都有佢嘅原意。 尤其是如果自己曾經有過啲唔開心嘅事情咧，一唱呢只歌咧就哇！ 不過而家唔知佢自己 找到 找到自己未咧？好似呢個好知心嘅人，好似迷失咗，好似只歌咁講嚇，迷失咗幾多？ 係啊，嗰個境界太高 啊！係啊，我哋唔係好明。有啲唔明嘅咧，好多以前有啲哇喺我睇嗰啲我家姐嗰啲影画簿咧， 吓影画簿 咩叫影画簿？你知唔知？ 我知 啦， 系 全部 好耐冇听过呢句字啦， 一定要用呢个形容词。佢唔系八卦杂志， 系啦， 又唔系普通咩歌星。 嗰阵时候有啲南国电影啊， 你真系知心啦，南国电影啊，系邵氏又有咧，电 懋都有系。 唉，有一位咧，即系我认为我细细个已经即系我唔识欣赏点样用咩角度去欣赏啲女士、女明星，但系我觉得叶枫小姐咧真系风华绝代， 系啊， 真系，所以 好真系又靓啦，系 啊，即系唔可以用个靓字嚟咁样简单形容，好即系好有啲即系外国嘅，好有星味吓， 个气质又好啦， 好有气质吓。有只歌叫做嘅电影，亦都系叫做《神秘女郎》。 系啊，呢只歌系都系姚敏， 又系姚敏老师。 咁作词嘅一个叫做译文啊，译文 哦， 交易个译，英文句文， 都系同只歌名一样，好神秘， 神秘女， 唔知边个嚟。叶枫嘅名曲。 看清我模样， 说你就说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我不妨叫你神秘旅郎。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我不妨叫你神秘旅郎，你神秘旅 悲女郎 系， 你有冇睇过佢啲戏噶？ 有噶， 有 噶、 我就即系有冇咧？我就有与唔冇之间， 系咪星星月亮太？ 嗰、那个呢出我肯定睇过，因为咧呢一、這个系我家姐带我入去，即系唔使票嗰啲啦，坐喺佢大髀嗰度， 系 嗰亭。 咁你仲记得？ 记得 哦， 因为太个名字好记嘛，星星月亮太阳。咁嗰三个系边位咧？ 仲有尤敏啦， 有尤敏啦，系啦，又系 郭兰啦， 系尤敏郭兰，系 系尤敏郭兰， 系啦，同埋叶枫， 叶枫， 哇，呢三个真系绝，即系绝对影后， 系啊，不过咧，真系好可惜咧，就系叶枫咧就红得好快啦，但系好快佢又息影就即系去咗第二度生活咁样， 系啦，佢就好似其中一个系咪第二任嘅丈夫应该系凌云啊？ 系啊， 男明星即系同佢一齐系 小好衬嘅， 好衬，又靓仔靓，即系好衬嘅样。咁以前咧就好即系我哋香港嘅影坛又好，歌坛又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接近荷里活啦，因为嗰阵都系荷里活影响全世界啦。 系噶， 咁所以佢哋啲头先你唱嗰啲恋之火啊，嗰啲 Tango 节奏都有嘅吓、你谂下，即系如果 其实我真系净系想起身跳， 系啊，即系呢只歌真系冇得顶嘅吓，即系有探歌。 我想请阿Vince 一齐跳，咁但系佢同我跳冇人弹啊， 佢而家成日都喺度跳噶啦，就揽住个 grand piano。在这里跳 Tango 即是这些怀旧的都是一定我们都是凭着歌啦凭着电影啦去回味一下或者学习一下或者甚至有些未接触过啊以前这些这样的 就其实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 嚇死你的就是那些电影带回一些又譬如说本地荷里活的电影那些歌舞哇！真系唔知点样哇！嗰啲场面啊，真系跳到好好嘅，真系。 佢哋真系跳到唔明点解可以跳到嗰啲， 系啊，仲要唔系一个人嘅喎， 系啊， 仲要佢哋一 shot 班 一 shot 直落 几十人一齐， 即系一个镜头直落， 系 冇得剪。然后咧，你一坐咧，你就死啦。 全部由头 由头玩过啊！有啲甚至乎咩嗰种咩出水芙蓉先至攞命，全部喺水，即系而家嗰啲叫搵女泳咯， 系啦系啦， 即系搵女泳咯。哇，点搞啊！真系以前嘅机器又好难，即系而家 又冇得即系咁剪接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以前嗰啲，譬如话Gene Kelly 嗰啲 Singing in the Rain 啊，一 shot 直落咁。 你睇佢个街灯嗰度， 系咯，你谂住跳嚟跳去，一路唱 住咁转， 仲要好多人同佢，哇，又要落雨又要成，真系。 真係呢啲經典場面咧。 嗱，下次先啦嚇，唱《Singing in the Rain》啦， 《Singing in the Rain》啊， 你係英文，我係國語啦， 等落雨先啦。 哦， 落起係咪《Singing in the Rain》？佢嘅國語係咩？ 唔係國語，係羅文嗰只。 哦，羅文嗰只， 廣東嘅， 廣東嘅。OK， 長街風中唔知空中咩？ 喂，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再繼續，即係頭先嗰種情懷，神秘女郎之後咧。 嗱，我揀咗呢只歌咧，就係都係向自己挑戰嘅。係，我覺得幾難唱嘅只歌。作曲是顾家辉，作词是沈华，咁原唱是郑婷。 哎呀，真的好希望 一只《明日之歌》。 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带着泪，祝切切盼望。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花儿一样香。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太阳一样光。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带着泪，数切切盼望。分别了，分别了，明天的美就你独唱。分别了，分别了，明天的歌曲你独唱。难相见，思恨绵绵问苍天。在梦中再相见，啊，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含笑留下这片世界。忘了吧，忘了明天不再是哀伤，记住了，记住了，明天是充满了希 多谢我哋特别嘉宾系莫玉秋嘅 Joe， 唱咗咁多我哋怀念嘅或者未认识嘅国语金曲。时间接近尾声啦，我系 Albert， 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美梦。 多謝阿 B 士，多謝心機旁邊所有朋友，尤其是在海外告訴我聽，我們移咗民幾十年要聽返啲舊嘅金曲㗎。繼續。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 这首叫做星雨心愿， 是的， 在满天繁星的晚上，我们未必看到，不过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晴朗的晚空，有月亮有星星陪着你睡，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的美梦。多谢莫玉秋，多谢边士，多谢阿乔，多谢所有朋友。我们的晚安歌就在你的心里面，大家一起唱，直至到下一次的会面，下个星期日再见。Good night. Good night.